病根哈、啊，就是改变生活方式啊，让那些病呢不会有发生的这种可能性，是吧？ 没错 啊，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尤为重要一些了。那今天呢，也非常感谢何健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，给我们讲了讲最新的这些医学的研究哈。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啊，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。嗯， 非常高兴， 嗯， 非常高兴跟大家交流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，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李凯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。 你们太欺负人了。 怎么啦？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。 哎呦， 不让我坐电梯 啊， 还不让我吃饭，我受不了啦， 受不了了啦。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啊。为什么呀？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。